天空突然下雨，明明紧握的双手却变得那么无力。还记得那些流星划过我的天际，究竟是实现背离了约定、哦哦哦、就这样演绎分手剧情，我们都面无表情，就像是两个孤井，翻阅着你的简讯，点了新的字句，终于你还是做了这决定。那些我爱你，失去了所有的证据，我们的承诺已经被时间无情的抛弃。看过的那些旧风景，褪去了所有的痕迹，沉寂的夜里，只剩我一人孤单的回忆。看过的那些旧风景，褪去了所有的痕迹，沉寂的夜里，只剩我一人孤单的回忆、yeah. oh, oh, oh.那些我爱你，失去了所有的证据，我们的承诺已经被时间无情的抛弃。看过的那些旧风景，褪去了所有的痕迹，沉寂的夜里，只剩我一人孤单的回忆。说过的那些我爱你，失去了所有的证据，我们的承诺已经被时间无情的抛弃。看过的那些旧风景，褪去了所有的痕迹，沉寂的夜里，只